赵伟文。警方话，意外调查部门已经派小组到现场视察。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44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86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4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8.5升10.5，美团279.2升11.6，阿里巴巴195.5跌1.8，小米集团26.7升1.3，港交所490冇起跌，盈富基金27.94升2毫，中国平安71.25跌4毫，比亚迪股份216.2跌3.6，中远海控14.5跌1.74，药明生物134.4升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05，瑞士法郎8.486，澳元5.781，加元6.206，新西兰元5.402，欧元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1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40跌177点，港金现价报16710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93美元，卖出18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就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住卫理道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一路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咧，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系排到近浙江街，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近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近窝打老道。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因为爆水管，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梨木树商场嘅快线系封闭，一大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啦，咁啊，守啊，刘晴啊，上半场啊踢得唔错噶，啊呢个时候咧要换出一位球员，哎呀，受咗伤嘅何铿要换出啊，几廿岁又唔好咁搏啦。 咦，场边有个后生仔喺度热紧身，边个嚟噶？ 啊，熟口熟面啦，一号仔，边个嚟嘅咧？大只咗唔少啊，留长头发添啊。咁啊，事不宜迟啊，下半场正式开波。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10，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阿一。 手下留情。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關偉。 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亦都有一位新的主持加入我们的节目，他就是关伟。你好，关伟。 你好，陈燕平。 咁啊，關偉咧，其實就喺行內咧，喺新聞業界嚟講咧，就從事咗好多年嘅啦，係即係可能即係有唔少嘅一啲業界嘅老前輩啦，都會同阿關偉熟悉啦。咁除此之外咧，關偉近年亦都係喺大學嗰度咧任教新聞系嘅咁樣，咁而家亦都係從事緊一啲新聞從業員嘅培訓工作啦。咁啊，多謝佢係幫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做主持嘅工作嘅。咁啊，今日啊，關偉，不如我哋首先講講啦，就係我相信都有不少的樓市的人士會關注的，就是關於大圍一個港鐵站的上蓋項目，就是柏澳莊三期的。因為呢昨日呢就是由即是發展商呢新世界那裡主動宣布，就是由於呢發現長身底座的混凝土強度呢未達標，所以就決定呢是要中途呢拆卸重新興建，預計呢需要延遲呢大約9个月入伙的。因為它其實那兩座呢就是第一和第八座呢總共是提供892伙嘅單位啊！如果留意樓市消息嘅朋友咧，都會記得嘅。其實佢開售嘅時候咧，個反應係相當之熱烈，咁甚至係即係入票嘅情況都踴躍啦。大家就話即係票王啊咁樣。咁、那個即係發展商咧喺從中所即係收到嘅而家嗰個嘅入票嘅情況咧，都係相當之熱烈嘅。咁啊，但係今次事件咧就會影響咗係800几伙。嘅即系买家系买家啦吓，咁啊嗱，关伟，即系呢件事咧，即系发生咗之后咧，其实大家都可能系问紧一个问题，哇，系咪真系要去到拆晒重建咧？咁样， 我谂近年来呢种情况都好似比较罕有啊，即系好少有发生呢一类咁嘅情况出现。咁而且今次好奇怪系呢、這个建築或者個發展商本身佢自己主動提出拆，唔係話政府睇完之後有問題，覺得佢要需要拆啊成嗰啲，咁即係呢個情況係比較罕有同埋好特別。 是啊，咁當然啦，佢哋亦都為咗啲買家咧提供唔同嘅補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翻咧件事本身咧，嗰、那個時序到底係點樣咧？咁其實咧如果根據翻相關嘅一啲嘅報道啦，就係6月中嘅時候咧，新世界就收到承建商嘅通知，就話柏澳莊第三期嘅第八座嘅部分牆身結構嘅混凝土檢測嘅數據咧未達到要求㗎。咁啊 當然啦，佢哋都話咧，經過註冊結構工程師嘅評估之後咧，係確認咧樓宇嘅結構咧係安全，然之後佢哋都做咗一個全面嘅檢測。咁就到6月18號啦。屋宇署咧就收到咧柏奥庄三期嘅注册结构工程师通知，就话第八座嘅七到八楼嘅部分嘅钢筋混凝土支柱所用嘅混凝土嘅强度咧系低过咧佢哋批核咗嗰个图则嘅指明等级强度，即系简单嚟讲，原本要你石屎，即系要你有呢个强度，咁佢就达唔到啦，低过呢个标准不达标啦，因此咧成个上盖嘅建造工程咧就喺六月十八号嘅时候已经是暂停了。然后6月20号柏奥庄三期就第三轮销售，去到7月3号 新世界就收到他们的承建商协盛建筑集团汇报，就说第一座和第八座的部分墙身底座的混凝土在强度测试之中未能够达到获批的设计要求。接着7月6号他们 就向港铁，因为这个项目其实是跟港铁一起去兴建的嘛，咁我同港铁咧同埋屋宇署咧就通报事件，咁而跟住到7月7号咧就是屋宇署咧派人员去视察啦，就确认咧第一座同埋第八座嘅整体结构咧都系冇明显嘅危险，咁不过寻日啦新世界咧就公布咗咧话会拆卸同埋重建咧第一座同埋第八座，亦都系责成个承建商咧要彻查事件嘅成因啦。撤换了个工程的监督的团队，屋宇署也都就着事件有没有违反建筑物条例展开调查。个时序比较清晰，是6月中发现的。 没错，其实这件事我今天就或者我申报一点我自己的情况，我现在就在珠江学院教的，我们有个副校长，他本身以前都是在港大嗰、那個土木工程系嗰度任教嘅，做到啲主任級嘅啦，即係嗰啲系主任級啊、院長嗰啲級數。咁佢，我今日食飯嘅時候同佢了解翻呢啲咁嘅情況，佢就話睇個樣子就唔似係偷工減料。 嗯， 就如果根據公佈嗰度咧，就係、是、因為佢係嗰啲石屎用嗰啲型號唔一樣，可能係嗰度搞錯咗咧，令到出現呢一個問題啫。即係佢原本應該係用 C80。但佢用咗 C45落去咧，變咗就唔達到嗰個標準啦。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咁但係話佢嘅講法就係，如果正常嘅情況咧，應該係可以加翻厚佢，即係譬如 C80 係厚啲嘅，係啦，加固佢啦。咁你 C45唔夠，你加到佢夠 C80 咯。咁其實呢種情況咧，就喺佢哋建築界嗰度或者係即係起緊樓嗰啲情況，好多時係會出現呢啲情況，係會做呢一啲咁嘅補救工作嘅。咁所以佢哋。佢都唔係好明白點解今次個發展商要成棟拆出嚟重新去再起過咧？咁呢個問題大家都有個疑問喺度。 係啊，因為呢度咧我都見到即係唔同傳媒咧有一啲即係唔同嘅報道啦，或者了解嘅，有一啲咧傳媒亦都揾咗專業人士就即係估計啦，可能係嗰個嘅即係發展商即係為咗一個信心嘅問題啦嚇，咁啊可以徹底地解決問題之餘咧，亦都可以挽回咧買家嘅信心。咁但係亦都睇到有一啲咧又有另外嘅一啲嘅説法，咁所以究竟發展商係基於啲咩原因做出一個咁嘅決定，係咪一個純粹嘅信心嘅問題咧？咁但係今次事件啊，亦都會唔會係可以睇到我哋譬如喺建築界喺成個流程上面有冇一啲需要去改善嘅地方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咧，同我哋傾下噶。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柏奧莊嘅買家嚇啦，你買咗之後咧，你而家有冇收到發展商或者係你嘅地產代理嘅通知？究竟會點樣處理你買咗嘅單位咧？又或者咧，你對於發展商嘅處理手法啦，是否滿意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先休息一陣啦，聽一聽新聞追蹤，翻嚟咧繼續揾專家同我哋一齊傾傾啊！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7月9号，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悼念七一袭警后自残身亡的男子，校方强烈谴责有学生美化暴力，学生会凌晨召开记者会致歉及宣布请辞。 评议会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为大学和为社会带来影响，并对此深感抱歉。 学生会会长郭永浩： 学生会将会谨言慎行，这件事对港大的同学有很大的影响，亦都辜负了前人建立和建立下来的事。为表歉意，评议会会撤回上述的议案。 朝早10:09，29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在9月底关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唔代表到时市民唔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 八月之后咧就唔会有伏必泰供应，绝对唔系嘅，只系我哋而家打伏必泰嘅一啲嘅疫苗接种中心咧，喺九月咧，其实咧就系会即系删啦。大家听到啦，伏必泰一方面咧，佢而家对于佢嗰个储存嗰个温度都有所调节嘅，咁所以咧呢个令到我哋系去系咪可以喺私家医生嗰度打伏必泰咧，嗰个又即系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安排嘅。 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入境处处长欧家宏以及海关关长邓义海三月初违反限聚令被票控，保安局发声明解释，三位官员系应邀出席宴会，宴请人士曾指地方系私人地方，因此误以为不受规管。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病例，患者是一名由荷兰抵港的18岁男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直播室咧今日有陈燕平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另一位主持关伟喺度嘅。咁啊，倾紧咧柏奥将三期啊，因为佢嘅混凝土未达标啦，所以咧就决定系将佢到嗰两栋咧都系拆卸，而两栋其实都起到十几层噶啦。咁啊嗱，请教一下咧专家，究竟佢个技术上发生咩事啦？就系港大土木工程系嘅系主任欧达光嘅。欧达光你好。 你好， 系嗱，首先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即系听众咧，都介绍一下咧，嗰、那个测试石屎嘅强度嗰度咧，其实到底一般嘅程序咧系点样去到做法嘅咧？屋宇署喺成个过程之中系点样监察？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释一下？ 就嗱，基本上咧，就你讲紧嘅监察个强度咧。一般嚟講係用一啲嘅我哋叫磚仔啊，係150毫米嘅石屎磚咁嚟做嘅。當嗰啲石屎車運到去地盤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做一啲嘅測試啦，即係即場做一啲測試，就係去揾佢嗰個嘅即係能唔能夠嗰度即係 capability 啊。咁即係呢一個基本上就落石屎嘅即係容唔容易嘅咁。做完呢啲之後咧，就會做一啲150毫米嘅一啲石屎磚嘅。咁呢啲磚咧就會係拎去做一啲養護。咁然後咧就過咗28日之後咧，就再去做一啲嘅即係抗壓嘅測試嘅。咁而呢個測試完之後咧，就會得到佢嘅強度嘅。即係點解我哋要28日之後先去做測試咧？因為嗰個石屎嘅強度咧。就會同佢嘅年齡咧就會即係增加嘅，就28日之後去測試咧，呢個係一個即係標準嘅做法嚟嘅。咁而呢啲咁樣嘅測試咧，就係會由一啲嘅認可嘅實驗室去做嘅。咁最收尾咧，佢哋就會出一啲報告，咁然後基於呢啲報告咧，就工程師可以判斷嗰啲即係落咗嘅石屎夠唔夠即係個強度咁樣嘅。嗱，呢一個咧就係同嗰個。運到去地盤嘅混凝土係相關嘅。咁至於落個石屎喺嗰個結構入面咧，係唔係即係做得好咧？呢、這個又牽涉到咧，就係嗰個即係佢哋浸嗰啲石屎做得好唔好？咁如果係樣都做得好嘅話咧，嗰、那個混凝土嘅強度咧就應該符合標準嘅。如果係做得唔夠好咧，就有可能出現一啲譬如話黃蜂豆啊等等嘅現象。咁而呢啲現象咧，就喺拆板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嘅。咁但係呢啲咁樣嘅現象，一般嚟講咧就可以即係補救到嘅。咁今次即係 即係嗰啲新聞，即係報導出嚟嗰啲咁樣嘅問題咧，就比較大機會咧，就係嗰啲混凝土係即係同嗰個要求嗰個相差相當遠嘅，即係呢個係嘅估計啦嚇。 係嗱，我想請教多一個真係細緻嘅嘢。你頭先就話咧，啲混凝土去到現場啦，咁跟住佢哋就做一啲嘅測試啦，然後就做一個磚仔啦，跟住就去等28日啦，就做嗰個抗壓測試。係咪即係話咧個混凝土去到個現場啦，就溝咗佢先？因為你頭先都話要即係做一啲溝嘅動作啦，應該 係 咪啊？ 唔係， 未溝之前就已經做噶啦，係咪啊？ 基本上是已經溝好曬嘅，一般而家香港嘅做法咧，就係石屎廠已經係溝好曬，用嗰啲即係一般叫做田螺車啦，即係嗰啲石屎車就車到去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用噶啦。 咁涉唔涉及到要打空氣入去嘅現場？ 不會不會， 唔使嘅，即係石屎廠係啊，應該係做曬呢啲嘢嘅咧。 係一般嚟講，石屎廠佢哋嗰個嘅品質管制係相當好嘅，相當好嘅，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求80號嘅石屎咧，佢哋唔會淨係俾80號嘅，而係高啲嘅。因為一般嗰啲嘅強度咧，都會有自然嘅一啲嘅唔同嘅即係嘅變化嘅。咁即係譬如話，我哋做九個樣本，咁做出嚟咧就唔會完全一樣嘅，就會有一啲嘅即係統計上會有一啲嘅出入嘅。咁一般嚟講，我哋會計翻嗰個嘅平均數啦，同埋個方差嘅。咁計曬呢啲之後咧，基本上都唔會。跌低過80嘅，即係如果嗰個要求係80嘅話咧，一般都係有高係冇低。 O K。 咁但係亦都有可能有好多嘅可能出錯嘅地方嘅，即係譬如話佢落單嘅時候落錯咗，即係可能佢應該係80嘅話，佢可能叫錯咗另外。咁呢一個嘅影響就非常大啦。 明白，係各位。 係啊，歐教授，我想問一問一樣嘢。你最後講到嗰28日嗰度咧，喺其實咧28後之後先做抗壓，喺呢個同一時間係咪嗰座樓要繼續起上去嘅？ 一般嚟講係嘅，即係話佢做曬呢啲咁樣嘅動作去即係落石屎，咁然後就跟住地盤上有一啲嘅工序要做啦，咁佢跟住係咁做落去。咁但係28日之後咧，就應該會知道究竟嗰啲石屎有冇問題。咁其實咧，即係話而家今次聽到嗰個嘅呢啲咁樣嘅出錯咧，其實我都有些少覺得奇怪，就話點解佢應該28日之後就即刻會睇到嗰、那個結果點樣？ 係啦，測試個結果嚇。 咁 係歐教授，你個你可能要企定少少，因為我線路唔係太清晰。歐教授。系嗱，唔紧要，我系欧教授喺咩度？嗱，或者我哋咧，即系再搏一搏咧，阿欧教授个电话，睇下个信号咧，可唔可以清晰点？啊，其实头先都系讲到一个比较特别嘅，就系28日个抗压测试，但系栋楼咧一路喺度起紧嘅。欧教授翻翻嚟，系啦，继续倾翻呢个问题啊，吓。 系系系，嗱，因为佢继续起，咁然后佢譬如入去屋啲。 嗱，系嗰个手表显示个电话信号咧，真系有少少问题吓。咁我哋睇下，即系可唔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位置喺度嗱。所以咧，可能我哋都要了解，叫做佢话叫做墙身底座混凝土嘅强度未达要求，但系佢栋楼起到喺咗十几座噶咯，即系我睇 上高再 加 上 系啊，十几层噶咯，睇紧。咁嗰個叫做牆身底座混凝土未達要求，牆身底座究竟係講緊嗰個建築物嘅邊一個部分呢？咁呢個都可能係即係我哋要了解嘅一個地方啦。咁不過頭先關偉啊，歐教授，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一陣間或者晏少少請翻佢出嚟再請教啊？但佢頭先講到一樣比較特別嘅喎，就係話佢一般混凝土廠咧就溝好曬嘅嘛，佢應該係比你訂嗰啲咧就強度仲要多啲。 冇錯， 應該就唔會比。一個薄啲嘅強度嚟喎， 所以呢度會唔會訂單嗰度出現咗問題？即係可能佢嚟嗰啲就係、是、真係佢訂嗰啲，但係佢唔應該係擺嗰啲落去嗰度，會唔會係出錯咗咧？即係嗰個監管嗰度可能有問題。 係啦，嗱，請翻歐教授翻嚟啊，歐教授， 係唔好意思， 唔緊要 嗱，因為佢28日後攞到嗰啲結果咧，佢哋應該初步知道有問題嘅，但係知道有問題咧，就未必係即刻知道係冇。一啲可以做嘅補救措施啦，做實際工程咧就不會冇困難嘅，即係好多時都會遇到有一啲 即係嘅出錯啊咁樣。咁然後第一樣嘢就發覺，即係要去揾下睇下有冇一啲辦法可以補救或者係加固啊咁樣嘅。我覺得有可能佢哋係知道有事啦。當然，如果佢哋完全唔知道有事，咁即係咁就真係唔係太好啦嚇。如果佢知道有事，嘗試去揾一啲解決方法，咁其實咧就當然要睇下當時嗰、那個佢落咗石屎嘅部分究竟係有幾關鍵。咁如果喺一啲好關鍵地方嘅構件咧，有可能要做補救係非常困難嘅。咁我嘅估計咧就係佢哋即係去嘗試去揾一啲可以補救嘅方法，最後尾都揾唔到。咁就最後尾要做呢個咁嘅決定咧，係要拆咗上面好多層樓。要重建咁樣嘅， 係嗱，歐教授，因為咧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時間所限，我哋暫時要聽五點半新聞，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五點半新聞之後咧，同你再傾多一陣，因為都仲有啲問題咧，要請阿歐教授咧解答一下嘅。電話號碼18723一，翻嚟嘅就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继续有民主派区议员辞职，包括部分区议会正副主席。出任区议员超过33年的东区区议会主席公民党黎志强在社交平台宣布，因为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决定辞去主席和区议员的职务。深水埗区议会主席民协杨旭亦都宣布辞去区议员的职务，即日生效。由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宣布辞去副主席和副柏区议员的职务。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去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近日多间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会被取消资格的区议员高达200人，要求当局澄清。罗建熙说，加入宣誓要求的新修订区议会条例，今个月是今年的5月21日生效，但有关消息指被取消资格的区议员会被追讨去年1月上任起的薪津，完全不合情理。他期望当局尽快澄清有关的消息是不是政府的政策，如果属实，期望政府公开说明，允许社会有一定的讨论空间。环保署就建议推行管制即弃胶餐具计划，发表咨询文件，从源头减少使用即弃胶餐具，减低塑胶污染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等。公众咨询期两个月，到今年的9月8号。计划建议优先管制即弃发泡胶餐具，全面禁止在本地销售。餐饮业处所亦都禁止向顾客提供即弃发泡胶餐具。至于其他的非发泡胶即弃胶餐具，建议分两阶段管制。首阶段将会全面禁止餐饮业处所向堂食顾客提供各类的即弃胶餐具，而外卖就禁止提供即弃胶饮管、搅拌棒、叉、刀、匙羹和碟等。第二阶段外卖规管将会与堂食睇齐。今日是内地709事件6周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对中国人权情况表示关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美国再炒作所谓709事件，充分暴露出美方妄图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险恶用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汪文斌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任何人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中方敦促美方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停止借所谓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布林肯的声明呼吁中方释放被拘留或者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免受骚扰，以及让取消律师资格的人重新担任律师。孟加拉一间工厂发生火警，报道说至少49人死亡。涉事工厂楼高5层，位于首都达卡外围，是食物和饮品制作工厂。 消防话工厂寻晚起火，暂时未有进一步消息可以交代。当地电视台引述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消防官员报道，话工厂的门被反锁，现在找到十几具的遗体。报道话确实的起火原因包括工厂内实际有几多人和有几多人失踪，目前都难以确定。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慢线啦，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几长的，排到去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去上环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多车，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提一提大家啦，喺葵福路有水务急修，去九龙方向跟住永基路嘅中慢线系封闭咗噶。咁就系葵福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去九龙方向跟住永基路嘅中慢线都系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整体嗰啲防疫措施食肆方面就冇特别话放宽到，会唔会未必好配合？希望多啲人嚟食饭。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 佢个张弛有道啦，我成日都话张咪快，弛啊慢，平衡咧就侧埋一边，平衡疫情就多过平衡经济。四日去到十点钟，希望佢哋放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嗱，关伟，我哋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咧港大嘅学者啦，系港大土木工程系嘅系主任咧欧达光教授倾紧咧柏浩庄三期嘅一啲嘅工程问题。继续请翻佢出嚟先。啊，欧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或者咧，我想首先问一问啦，即系而家系讲紧咧话长身底座混凝土强度未达标，长身底座其实系指紧边一部分咧？嗱，嗰一栋楼咧就下低有一个即系商场啦，咁跟住咧就再起上去咧，先至系两栋楼嘅。咁长身底座系讲紧大概应该系边一啲部分啊？ 嗱，我都系。根據即係網上嘅資料咧嚟即係估計嘅啫，就好大機會咧係一啲我哋平時叫嘅轉換層啊，因為即係個商場嗰啲柱同埋牆嘅位置咧，同埋上面嘅住宅樓層嘅位置係唔同咧，就需要一啲叫做轉換層嘅，即係英文叫 transfer plate。咁嗰啲地方係相當受力嘅。咁如果佢嘅混凝土嘅強度係不達標嘅時候咧，要做一啲補救措施係相當困難嘅，因為下面同埋上面嗰啲嘅淨空咧，即係我哋叫 headroom 咧，就通常嚟講都非常問嘅，即係話如果要將佢加厚咧，就表示下面商場嗰啲嘅淨空就唔夠嘅，啲冷氣槽啊等等都全部受影響嘅。咁我覺得佢好大機會係揾唔到一啲嘅補救措施，能夠符合所有要求。即係所以最深尾要去拆卸嘅。 嗱，因為呢一個位置咧，亦都涉及到我哋頭先咧有傾過嘅一個問題啦，就係講話嗰個石屎嘅強度測試咧，就係個混凝土去到現場，然之後就抽咗啲嘢出嚟，跟住就等28日咧去睇下佢嗰個強度係點啊嘛。咁而期間咧，棟樓係喺度起緊噶嘛。咁但係我見咧，其實佢嗰個牆身底座，如果嗰個牆身底座係真係講緊轉換層嘅時候咧，其實佢上面咧已經係起到都成十幾層。咁其实28日系咪真系可以起到十几层楼咧？我想问而家起楼嘅速度系点样噶？ 28日咧就应该起唔到十几层嘅，即系按照佢呢个嘅方式。咁所以其实我都有呢个问题嘅，就系话佢点解呢个决定咧唔系早一啲去做咧？咁样咁有可能咧 系 有可能就系佢哋系去揾个方案，即系去补救，但系揾唔到 系。明白吓嗱，咁另外一样，头先你即系都话啦，就系佢揾嗰个补救方案揾唔到，系咪？你头先都讲咧，就系佢叫做嗰个净空啊，唔系咁多咧。如果一加厚咧，就可能系影响到下低嘅一啲嘅相关楼层，系咪？即系话，如果佢可能系唔系长身底座，佢系其他嘅楼层出现问题，都仲可以谂多啲嘅方法去到处理到。但系如果系佢系而家嗰个长身底座出问题咧，咁佢就谂唔到一个方法啦。而长身底座佢嘅承载力就同佢上面嗰十几层楼，即系上面嗰啲楼啊楼宇啊， 系 相当之有关。咁所以如果佢长身底座个厚度系唔够嘅时候咧，佢再起上去咧，可能系上面会有机会出现一个问题，系咪咁样去理解个关系咧？ 嗱，大致上系嘅，就同埋另外，究竟嗰个补救措施有几难咧？就系同佢混凝土强度唔够系争几远啊？即系如果你话争一成咁样。咁可能仲係比較容易去揾到一啲補救嘅措施，但如果爭好多嘅話咧，就可能根本就係完全即係揾唔到一啲可行嘅補救嘅方案嘅。 咁我哋又點樣去理解咧？屋宇署話派員去視察過之後咧，就話第一座同埋第八座嘅整體結構咧，又冇明顯危險。咁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即係之間嗰個關係，個底座同埋上面嗰個結構嗰個問題？ 嗱，我估計就係屋宇署佢而家去視察咧，佢首先就要確定而家呢個結構，即係而家咁嘅情況有冇即時危險。嗱，因為佢而家起到呢一個咁樣嘅高度咧，咁我覺得係冇危險係唔奇嘅。咁然後就再睇下，如果佢繼續再起上面，會最深尾嗰個即係完工之後個結構有冇問題咧？咁樣嗱，估計就係、是。即係佢唔能夠符合到原本嘅標準，但係而家呢個結構起到一部分咁樣，就照睇就應該冇即時危險嘅嚇，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再揾即係方案啦。咁似乎而家係揾唔到好嘅方案，就唯有要拆卸咁樣。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欧达光教授，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吓，麻烦你。欧达光咧系港大土木工程系嘅系主任嚟嘅啊，咁其实都解释咗一啲嘅问题吓，即系个抗压嘅测试就系嗰啲石屎度摆28日，咁但系跟住上面又再起紧，咁中间其实出现咗啲时间上面，其实究竟出现咗个工程咩问题咧吓？ 其实呢啲系咪起楼系咪将来可以喺呢啲时间上高可以俾多啲时间佢哋？去做完測試之後先再起上去，依係點咧？ 嗱，呢個又可能係即係另外一啲嘅專業人士咧要回應嘅問題嚟㗎。不過咧，其實跟住我諗買咗樓嘅人士咧，都會比較關注佢嘅賠償方案嘅。因為而家咧新世界咧嘅就會承諾咧賠償俾柏奧莊三期嘅買家，包括咧就係第一啦，買家咧可以繼續完成嘅買賣合約，又或者咧即時取消嘅成交。但係咧，無論你繼續完成也好啦，即時取消也好啦，任何一個方案咧都可以獲得額外津貼同埋利益補償嘅。此外咧，由2023年6月30日啊至到成交日咧。就会用一个叫做最优惠利率加两厘，即系大概咧7%左右咧去计算，咁然之后就可以计到最多可获延期交楼嘅全期嘅利息补偿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如果譬如假设啦，你买系1500万嘅单位，系一个职工嘅买家为例咧，咁如果计下计条数咧，就亦都系可以获得一个额外嘅津贴，连同利息补偿咧，大约系110万嘅，嗱咁不过咧，头先我讲三点咧，都系需要政府部门去审批咧，先至得嘅。咁另外啦，新世界亦都系承诺咧，会确保柏奥庄三期嘅楼宇质量咧同埋安全系符合相关法例同埋法定标准咧，亦都会系委托一个独立第三方检测之后咧，先至会交楼嘅。嗱，咁啊，针对住即系呢一啲嘅赔偿嘅方案，咁大家又点睇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另外就是关维腰可能都大家会关注一点，就是柏奥庄他今次涉及那个的承建商，首先发展商就是新世界啦，而涉及的承建商呢就是协盛建筑集团，协盛建筑集团呢就是新世界旗下的建筑部，而他们除了柏奥庄三期之外呢，现在也都是兴建紧是 Sky City 航空城啦，元朗的遵义啦，何文田的遵华啦，码头角的樽上啦，同埋新蒲岗的六合街21号。咁、其实即系针对住即系呢一啲嘅建筑项目，其实有冇需要再去做更加多嘅检查咧？你觉得吓？ 如果站喺今次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既然系同一间建筑公司去做嘅工程咧，应该无论佢自己本身。这个集团是不是要去检视都好，政府可能都要加强在这方面的监察，即是可能这个房屋宇署那边是不是要都要突击搜查他们那边的地方，或者检查他们的地方起紧那些是不是会有類似呢啲問題出現咧，我諗都要注意一下好啲。 另外咧就係呢個柏奧莊三期咧係一手樓嚟噶嘛，咁其實我哋而家就針對住一樓嘅一手住宅物業嘅銷售咧係有相關嘅條例規管嘅。咁喺今次嘅問題上面，其實有冇一啲嘅買家權益係喺個一手樓住宅銷售條例之下能夠令佢哋獲得保障咧？電話號碼1872311，不如我哋又請嚟咧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倾倾啊！佢就系咧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嘅高级讲师，亦都曾经咧系做过即系立法规管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督导委员会嘅成员啊，潘永祥啊，潘永祥你好。 大家好， 系 嗱，想问一问啦，因为今次嘅事件咧，佢拆咗去重建咧，就会影响到佢嘅入伙嘅日期噶。咁佢入伙嘅日期咧，系预计要延迟大约9个月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嗰个嘅一手楼条例入边，有冇一啲嘅地方系可能会有机会咧，系需要引用相关嘅条文咧？因为如果根据翻传媒嘅披露咧，其实咧佢6月中咧，新世界已经收到承建商嘅。 的通知呢，就说有一些石屎的检测数据未达要求。6月18号呢，屋宇署亦都收到柏奥庄三期的注册工程师的通知，但是6月20号呢，柏奥庄第三期的第三轮销售呢是继续开展，亦都是涉及到173伙的。 是 的。 咁就嗱，當然啦，呢、這個個案咧，如果睇落嗰啲日子咧，咁似乎即係佢已經知道咗，即係呢個嗰、那個即係講緊個唔達標啦，咁一定有個補救方案啦。咁、似乎咧，即係嗱，而家最關鍵咧就係我哋有個叫做關鍵日期。咁、所以關鍵日子咧，即係話咧，即係一般嚟講，即係李嘉維嗰個入伙個日期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如果嗰個日子係有所改變嘅，咁當然唔係話完全唔可以嘅，即係一般嚟講，譬如有啲預期啊，或者一啲火災啊，甚至可能係一啲罷工啊咁樣，咁係可以推遲嘅嚇。咁但係似乎呢個咧就唔係話我哋已經賣咗樓之後啊，即係嗰啲一般嚟講就已經喺個買合約。簽訂咗，亦都知道咗個即係落成日期咧，會係遲咗啦。咁而家呢個似乎咧就係咧，佢未賣之前咧已經知道。咁所以呢個咧，如果你話有啲咩法例裏邊會牽涉到咧，咁我哋會睇到咧有兩個咧，即係一個叫失實嘅陳述啦。同埋一個發布一個即係虛假嘅信息啦。咁其他嗰啲比如手書啊啲，或者係一啲不正確咧，咁嗰啲其他有好多條款咧，都係主要都係罰款嘅啫。咁但係當時我哋立法嗰時咧，都覺得咧，如果你出陳述咧，即係好嚴重嘅，因為引申到咧，即係個業主咧，可能有啲失實嘅資訊啊，令對有因令對你買咗個佢哋未必係想願意想買嘅單位嘅。咁所以喺呢一個罰則裏邊咧。除了是罰款呢500万呢還可能是要監禁7年的。咁呢個係都幾嚴重嘅一個條款嚟嘅，原因就係希望保障到個買家咁樣。咁所以呢方面究竟即係佢已經知道係嗰個關鍵日期係會騰遲咗。咁無論係一個叫做鞏固嘅方案啦，抑或拆卸重建嘅方案呢，似乎即係無可避免一定係會遲咗交樓㗎啦。咁但係如果呢個關鍵日子佢冇再更改嘅情況之下去售樓呢，咁呢個的確嘅呢有個風險呢會唔會引申到喺個失實陳述或者發布啲虛假信息，而令到呢係會犯咗刑事甚至可能要監禁呢咁樣。 係正話你講呢兩個嗰啲罪名，如果係確實嘅話，係應該由邊個部門發動這個檢控呢？ 當然是一手樓監管局啦。 Okay, 負責即係監管呢條例嘅。咁如果佢了解咗嘅情況之下，發覺係呢個條例裏面呢個條款咧係適用嘅，咁當然佢就可能咧就會即係啟動呢個檢控嘅程序啦嚇。 咁但係係會係由消監局呢佢哋可以主動採取一個調查㗎嘛。即係佢唔需要等其他部門嘅譬如屋宇署呀或者係相關資料嚟到呢，佢都可以做呢樣嘢嘅，係咪呀？ 當然可以啦，即係過往喺個條例裏面呢未必牽涉到其他政府部門添啦，即係譬如屋宇署呀咁樣。咁所以肯定呢個條例呢即係呢個禁告係一定係可以自己主動去做調查嘅。咁當然喺調查過程之中，咁佢當然又會攞啲資料啦，就會睇下係咪即係話一個包括可能有人士啊，或者喺發展商、承建商裏面去提供啲資料，點解佢即係明知道會騰遲咗入伙，而佢冇公布呢件事情，即係有日子，而仍然係發售咧咁樣？咁依個當中係咩原因咧？比如話會唔會即係話佢覺得？即係喺認可人士裏面總管有呢一個事件，佢哋認為係咪即係仍然可以追得翻嗰個建築嘅進度咧？而仍然可以喺2023年嘅6月30日嘅之前可以交到樓咧咁樣？一話佢純粹係即係估算錯咗，到而家佢覺得應該延後到9个月啦咁樣。咁呢都係一個調查方案，即係個方向，即係究竟係咪？ 引申到佢係明知道嗰個日子係會騰遲咗，仍然係有個失實嘅陳述咧咁樣嚇。 我想仲請教多一樣咧，除咗係個日子騰遲咗啦，嗱，假設如果佢而家唔係用一個拆樓嘅方案，即係唔需要咁樣通報世界，佢係用一個加固嘅方案，係自己處理咗佢嘅啫。呢啲嘅，如果佢真係用加固呢個方案，佢可能未必延遲到嗰個交樓日期，但係佢需唔需要有冇責任要去披露翻相關嘅資料俾個買家噶？ 嗱，當然咧，如果無論用邊個方案都好啦。即係拆樓又，你都未必一定係會騰遲九個月嘅，係嘛？即係可能有啲工作可能追得翻咁樣，鞏固工程亦都係啦咁樣。咁當然，如果係預計應該係會騰遲咗，咁當然係要公布啦。即係因為否則呢個關鍵日子係唔準確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喺嗰、那個建築過程之中有呢啲咁重要嘅事情咧，當然係要披露啦。因為當中。亦都可能去唔知嗰个工程嗰个情况系点啦，亦都可能会引申到可能啲柱位啊，会唔会改变咗咧咁样？因为售楼书里边亦都好仔细嘅，即系包括甚至可能咧啲插数位啊，都系会有表述嘅，罗笼嘅尺寸啦、面积啦、个尺寸都有表露，咁所以其实都好仔细嘅。我相信如果呢啲咁嘅重大嘅事情。喺个手书里面呢我相信都有机会呢係要再重新即係即係再更新过嘅。 明白。 明白。 好啊，喂，多谢你啊，潘永祥傾到呢一度啊吓。潘永祥呢唔该晒係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嘅高级讲师。咁喺买家嘅权益又系点样呢？有几多人呢係会受到影响呢？咁电话旁边呢，我哋请你一个地产代理啊，就係中原地产住宅部嘅总裁陈永杰啊。陈永杰你好。 大家好。 陈永健，我留意到咧，而家个数字啦，就系话而家系卖出咗咧846个单位啦，有317伙咧就用采用咧系职工，咁然之后咧有414伙咧就系用建筑期付款嘅，115伙咧就系用420日付款计划啦。咁啊嗱，当然即系究竟即系整体嚟讲啲业主佢可以得到啲咩补偿咧？咁啊要具体去计啦。但系譬如到而家为止。据你所了解，啲业主佢哋嘅选择系点样噶？ 其实件事发生咗系琴日，到而家都24小时啦，多啲啦。咁依家我哋即系促成咗有380几宗嘅，咁啊，一系净系讲第三期。咁依家今早咧，我哋所有嘅经纪同事咧，就已经致电所有嘅客户。问佢，即系嗱，你放心啦，我哋会一路跟进。咁我都沟通咗发展商，佢其实依家都系咧，除咗传媒公布佢嘅新闻稿之外咧，大家都等紧佢嗰个 official 由佢嘅代表律师出信俾每一位准买家，即系嗰个准业主，即系一啲买家系决定一系就系终止成交，就退还订金，仲有赔偿。咁另外就係繼續成交，就會有延遲。大致上我哋嘅賣樓嘅時候就係2023年中嘅。咁如果佢九至十個月就變咗2024嘅咯。咁呢個都係要由去發展商律師樓出信俾啲買家先至係作實咯。 明白。咁以你睇起上嚟咧，而家佢所承诺嘅赔偿方案咧，系咪补偿到延长九个月之后，如果啲买家真系继续等啦，系可以补偿到嗰啲嘅买家嘅损失嘅咧？ 嗱，初步计算咧，嗱，如果你系用放租计当投资者咧，咁佢系属于宽容嘅，即系损嘅，系咪讲？咁如果你放租咧，我哋估计咧，拍澳庄大概系2.5厘到啦，即系2.5厘。但佢都有接近。嗱，依家我都系靠传媒噶，未作实噶。又系6至7厘嘅，有咁佢赔偿系多过你收租嘅。咁如果要投资者，我哋初步接触咧，既然放租啦，咁佢俾到嘅赔偿多过我租金回报，咁佢都选择系继续履行嘅，即系最等佢赔偿嘅。咁我哋。大致上咧，我哋好粗略，未佢因为啲买家咧系未落实嘅，佢话我都要睇下佢呢两种，揾我代表律师，佢都要代表律师，但系我有九成嘅都系选择要楼嘅等嘅，因为迟十个月如果系准确，因为佢都系长发流花，你去到2023年中加多十 個月佢哋都願意接受賠償去做嘅，咁九成以上我諗都會買嘅。 明白嚇，君偉係。 係啊，其實如果唔買嘅話，佢攞翻嗰個賠償，佢而家提出嚟嗰個賠償額，你覺得對嗰個買家嚟講係咪合理咧？ 嗱，如果買嗱合唔合理咧，就每個人有唔同嘅。有啲咧就覺得我阻咗我入伙，因為我會接住嚟嘅，可能賣咗樓要去租樓，咁呢類咧，咁我不如退咗訂，咁啊即刻去買個第二間。但係以呢一類型嘅咧，就我哋公司就佔少數。咁依家大部分咧，初步問到咧，都話我揾我代表律師睇睇先啦，但我都。如果兩個比較，我用即係客觀去睇咧，佢兩個都係寬鬆嘅，即係寬容嘅，令到嗰啲受即係嗰啲業主咧，都譬如佢唔賣，佢都賠到30多萬，我都喺賠嗰度睇佢個新聞稿，都係屬於佢哋係開心，因為佢可以退翻個離任費。 明白，喂，多謝曬你，陳永傑啦，跟住我哋先聽一節6點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咁反方向咧，大埔公路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文化博物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则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7月份夜市报27,401点，升154点，成交超过4000张。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538.5，升10.5；美团279.2，升11.6；阿里巴巴195.5，跌1.8；小米集团26.7，升1.3；香港交易所490元，冇升跌；盈富基金27.94，升2毫；中国平安71.25，跌4毫；比亚迪股份216.2，跌3.6；中远海控14.5，跌1.74；药明生物134.4，升6.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灿灿品牌、普华和信、亚视特朗金融、鼎石资本、光荣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无缝绿色、环亚国际医疗集团、中国投融资、国农金融投资股权、中国服饰控股。美元对其他的货币现价：港元7.768，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2，人民币6.48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港金报16,71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6美元，卖出1,805.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清水湾道近住碧沙路有交通意外，而家嗰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同埋万公屋。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碧沙路有交通意外啦，嗰度就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同埋万公屋。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兆康港鐵站的中線有壞車的，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紅天路，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近兆康站中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紅天路。 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大约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而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因为曾经有事故，近住入口这里就比较挤塞的，龙尾在美松苑。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这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基督教华人坟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是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车龙就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和亚街老街近科法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好啦，咁啊，守下流程啊，上半场啊踢得唔错噶，啊呢个时候咧要换出一位球员，哎呀，受咗伤嘅何亨要换出啊，几廿岁又唔好咁搏啦。 咦，场边有个后生仔喺度热紧身，边个嚟噶？ 啊，熟口熟面啦，一号仔，边个嚟嘅咧？大只咗唔少啊，留长头发添啊。咁啊，事不宜迟啊，下半场正式开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十，刘伟恒、 梁礼勤， 仲有我阿一。 手下留情， 消费券计划7月4号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四拣一，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7月17号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喺8月1号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上一集咧讲紧，如果一个字个字尾系一个 voiced consonant。一个声带会震动的辅音的时候，如果它后面紧接住那个音都不是一个声带震动的音，那我那个所谓声带震动是不需要做得那么夸张的，可以做少一点。上次的例子是 I woul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明明 LOVE 这个 V 音是 love 是一个 V 在这里，但是我听下去是像一个 F， 因为我后面那个 T是不是声带震动的音，那所以 LOVE 那个 V 我听下去呢是似一个 F 多一点的。 I woul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相反，如果后面是一个声带震动的音，比个例子，你譬如我没 love 了，我 loving 了， loving loving loving， 我后面个 ing 咧系声带震动，因为佢有响音嚟嘅 ing 个 e。咁咧，我嗰个 v 咧就会好清楚地 voice 嘅一个完整嘅 v 嚟嘅。譬如我俾个例子你 ，she's a very loving person。She's a very loving person。咁佢 loving 咧就系一个完整嘅 v 啦。She's a very loving 就唔变 loving 啦。Yeah， she's a very loving person。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I would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因为 IT 是响音开头，声带会震动的，所以我 love 那个 V 呢就会震落去了。有少少复杂，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上我们的 podcast download 回这一集呢，听多几次，希望大家能够消化到。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川流潮汐， 林间灌丛，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的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日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四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今日啊，我嘅另一位拍档咧，关伟啊，关伟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嗱，讲一讲咧，另外嘅一宗咧嘅消息啦，就系、是、官员咧系违反咗限聚令嘅。如果大家有睇寻日嘅明报咧，已经发觉到有呢篇嘅报道噶啦。咁根据寻日明报嘅报道啦，就指咧有官员就包括咗系入境处啦，同埋海关嘅官员咧，系违反咗限聚令咧而被票控嘅。嗱，咁啊，终于咧就到琴日嘅夜晚啦。分别咧有两位嘅官员，就系、是、入境事务处嘅处长欧家宏啦，以及咧海关关长咧邓以海咧，就发表咗一份嘅声明。个措辞咧都系话，本人确认较早前于一间餐饮业务处所出席晚宴，因未能达至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对人数上限的要求而被发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已缴交罚款。本人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谨慎，务必确保符合规定。对于有报道指该晚宴与一宗刑事案件有关，本人需澄清该晚宴并没有涉及上述刑事案件。由于该宗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本人不会作出评论。其实呢，两位的声明呢，欧家宏和邓以海的声明呢，都是一样的。事件呢，譬如个古仔呢，就要讲到呢，就係、是、根据报道啦，就係佢哋应该呢就喺湾仔呢一个嘅私人会所就出席一个嘅饭局。咁跟住呢，就係、是、饭局之中呢，就有人涉嫌呢喺住所企图强奸而被起诉啦。咁然之后警方呢就再去返佢哋之前曾经出席过嘅场合，就即係嗰个饭局入面啦。咁然之后做调查啦。咁跟住呢就 發現有人違反了限聚令，因而作出票控的。咁當中就涉及到頭先所提及的兩位官員，入境處長歐家宏和海關關長鄧以海。但其實仲有一位問責官員是涉及在入面的，就是保安局的副局長歐志光。咁佢亦都係有出席咧呢一個嘅飯局啦，咁同樣咧亦都係票控嘅。咁佢係喺尋晚嘅，歐志光咧就喺尋晚嘅夜晚十點幾啦，就向明報發表咗一個嘅聲明啦。咁亦都係確認咧，佢係出席同一晚宴嘅咁樣。嗱，關偉軍呢件事咧，我諗大家都會有即係唔同嘅討論嘅方向啦。咁第一個就梗係會問，哇，官員不是應該要以身作則的咩？點解佢哋會違反限聚令呢？咁今日咧，我哋睇到一啲報道，就話咧佢哋去嗰個地方咧，就應該係灣仔嘅灣景中心嘅吉祥會，係一個都要即係有齊文件啊嗰啲咧，先至可以做到會員嘅一個場所。但係入邊咧就有兩個地方咧，叫做隨緣會同埋雪卡會咧嘅招牌，咁亦都咧系随缘会出边咧，亦都有展示咗个牌照号码，列明咧系属于 C 类嘅餐厅，可营业到午夜十二点。最多咧就六人一台嘅，咁根據翻尋晚嘅呢個報道啦，就話其實嗰個嘅飯局入邊應該係有九個人嘅噃嚇，咁我哋點去分析即係官員佢哋違反限聚令呢個問題咧？ 我個人的看法呢，就或者怎麼說，其實近年紀以來這個疫情發生的期間呢，都有出席一些所謂叫做類似這些私人會所，或者是一些叫做怎麼說， 即不是一些叫做公開的食肆，是的， 公開的那些， 是 的，那很多人 你要上去才 知道，可能那些我們叫做私房菜之類的那些飯局，很多人的感覺都以為是這類形式的地方呢是可以不用受到那個限聚令那個人數的限制的，這個是有一種錯覺。但是入到去坐之後呢，他經營這些場所或者這些處所的人呢，他們會很清楚告訴你，不是的，我們是有食環署的人來巡查的，會一樣會告訴別人的檢控的，諸如此類。所以這種情況呢，其實很多人有個誤解，其實他在這些會所又好，或者一些私房菜的地方，其實他們一樣是受到那個限聚令那個所管制的，所以變成有很多人搞錯了，以為不用就沒事。當然今次這個事件呢，由於是一些involve 到三個，即係涉及到三個嘅高官，一個係學你話齋問責官員，另外兩個又係呢個紀律部隊嘅首長嚟，咁變咗觀感上高咧，肯定唔係好噶啦，咁即係對市民一般市民大眾會覺得係佢哋嗰個對佢哋嘅要求係特別會更加高啲咧，覺得佢哋作為呢啲所謂紀律部隊嘅首長，應該係咪更加要嚴格遵守嗰啲政府出颁发出嚟嗰啲命令啊，诸如此类嘅嘢咧，咁 系啊，因为咧我哋睇翻啦，即系警方之前嘅资料咧，就系佢哋话发现有人喺三月二号咧喺湾仔一间嘅餐饮业处所聚餐，违反限聚令，向九人咧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咁而家有一啲嘅消息人士就话啦，即系喂，佢哋其实都冇留意到咧，吉祥会咧系属于一个食肆牌照，系受限聚令规管，属于无妄之灾。但是關偉是不是應該，就算你說那是私人會所，你去親一個地方，你發覺原來喂是有人在這裡，即是整東西吃給你的時候，是不是都應該要小心一點，問多一句，了解一下那個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還有是不是都應該要留意一下你那個的人數限制呢？因為其實 C 類和 D 類的場所呢，個分別都挺明顯的，起碼人家有沒有問你喂，你有冇打咗第一劑疫苗啊？依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問題喎嚇。 嗱，我之前去過尖沙咀一間私房菜嗰度咧，就聽佢個老闆講咧，原來私房菜或者呢啲會所形式嘅餐飲地方咧，佢哋就係可能唔係屬於叫食環署監管，就可能係民政事務局嗰邊咧係會睇翻佢嗰個搞餐飲嗰個地方嗰啲規矩。咁變咗，但係其實一樣都係受到 那個所謂限聚令那些是一樣，他們會即是適用在他們那些地方的，只不過他們可能發牌的地方不一樣，但是一樣可以有食環署的人員去巡邏啊，去看看他們那裡有沒有手法啦，諸如此類，一樣係有啲咁情況出現嘅。 嗯，同埋另一點咧，亦都大家會關注啦。到而家為止咧，相關嘅官員都係以聲明嘅方式咧，表示佢哋係真係去過呢個飯局，亦都係咧收到一張嘅定額罰款通知書。嗯、其實到而家為止咧，佢哋自己都係冇出嚟咧去交代到嗰個嘅事件嘅。咁啊，保安局咧今日就發出咗一個嘅聲明啦，就話警方咧喺調查一宗刑事案件期間發現有人違反限聚令，由於該宗的刑事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細節不會透露。但是就說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歐家宏，即是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鄧以海，就著出席晚宴違反限聚令有一個進一步的澄清。他的澄清就是說，出席晚宴的特區政府官員只有三人，他們接受邀請出席，宴請人士表示晚宴地點是私人地方，因此誤以為地點不受限限聚令規管。咁亦都話咧，即係三名官員咧承認係有疏忽同埋敏感度不足啦，就事件表示歉意啦。日後出席活動咧會倍加謹慎啦。呢個咧其實都係講緊保安局嘅發言人出嘅一個聲明嘅啫，都唔係官員自己咧出嚟去交代嘅。咁嘅立法會議員又會點睇呢？今次事件官員嘅處理手法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亦都請嚟咧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鄭松泰，鄭松泰你好， 你好， 系你好，唔好意思下啦。咁究竟对于今次事件，你自己点睇咧？ 今次嘅事态咧，我觉得唔系话单纯嘅违法限聚嗰个问题嚟嘅。 嗯， 嗰个涉及咧系纪律部队同埋成个政府嘅廉政嘅问题啦。 嗯， 因为第一样嘢就系呢个事件咧，你话系佢系违反限聚令。第二，会唔会喺个事件嘅过程里面系有蓄意隐瞒嘅问题？而第三，因为个事件呢其实是叫做警方啦，是调查一宗强奸案的时间的话，就叫相继揭发啦。咁大家就会问的就是，其实究竟这个饭局是什么的饭局？咁所以我觉得的就是第一个要好清晰那个问题的是，这个并非话单纯是不是官员会是遵守那个防疫措施。而是事實上嘅就係呢個係涉及到個紀律部隊嘅聲譽同埋廉政嘅問題咯。 嗯，你剛才提到涉及紀律部隊的聲譽和廉政的問題，那就著他這個場所有一些傳媒就報道，其實那裡都即是比較貴的，他就雪卡會和隨緣會這兩部分就是提供餐飲、雪卡和名酒，裝潢比較奢華，私隱度高，只是招待會員的。也都有一些網媒就說其實他大概是要2000多元一個人。不過如果根據今日保安局所出的聲明，他就是說就是他們是接受邀請出席的，但是晚宴的菜式就是一般的火鍋食材，也都說三人的工作需要經常和社会各界联系，就当日的晚宴是一个普通的社交聚会。这一点的交代，你觉得又是不是足以释除呢你刚才所讲的廉洁的这个疑虑呢？ 这一点的回应呢其实就是自打嘴巴啦，因为即他是不断去强调的，就是根本又不知道那个食材的价钱啊之如此类。但是既然如果你咁样讲得嘅话，你难道你打边炉嘅时间你夹第一嚿牛肉嘅话，你唔知道自己已经系违反嗰个限聚令咩？即系所以其实反而今日啊嗰个嘅解释系更进一步系俾人哋感觉一种瓜田李下咯。再讲嘅就系嗰两位并唔系我哋单纯理解嘅公务员，佢系首长级两个处、海关、入境处包埋保安局嘅副局长。如果你話我哋嘅政府官員，尤其係涉及一啲國安系統嘅官員，佢即咁疏忽，佢去一個受邀請嘅地方，去到先知道原來嗰度係打邊爐嘅，甚至嘅就係話係第二日係有當中同桌食飯嘅人去報案，係報稱可能係有被強姦嘅情況，先至揭發嘅話，咁佢哋會唔會係低度設防咗少少呢？所以其實所有呢啲嘅回應，我覺得根本係令到嗰個觀感係更差㗎。有冇可能嘅就係話你唔知道嗰個地方係有食肆牌嘅，所以你一時疏忽。咁 打邊爐嘛，你夾第一格牛肉嘅話，你自己唔知咩？呢、這個其一。嗯、第二嘅就係、是、人哋邀請你嘅時間，我唔相信作為一個嘅處長級嘅人員，佢唔知佢去咩地方同咩人聚會。咁再講，亦都係最嚴重嘅，呢個係涉及個風化案嘅。那個風化案就係同桌嘅人係報稱係被強姦，呢個係極嚴重嘅罪行嚟嘅。咁難道喺食飯嘅時間嗰個係冇任何訊息係會發生往後嘅嚴重罪案咩？所以我覺得好基本一樣嘢，唔係話單純致歉。第一樣嘢就係、是、你應該局長係要親身係去立法會去解話。第二，相關涉事嘅官員嘅話，我認為喺呢刻咧最少係要停職去查辦，否則嘅話咧嗰、那個係只係會不斷係耗損整個特區政府，尤其係一個嘅即係啊。纪律部队系统的声誉，同埋最重要的是那个是真的令到中央尴尬的。一个礼拜之前的时间，习近平主席先是讲为官者是要是更加清清白白干净去做事。那有什么理由那样东西你在一个礼拜之后在香港发生这样的事呢？ 郑同泰是啊，较早时叶刘淑仪，即是另外一位立法会的同事呢，他就讲话他们这个三个官员发生这件事呢，不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只是属于疏忽，还有他们都有向公众解释和致歉。你看这件事，即是如果从叶刘淑仪的角度看，你觉得他这样讲法你是不是认同呢？或者你觉得他的意见是怎样？ 好老实讲，我同佢咧，我相信我同阿叶刘淑仪员，我哋都唔在场啦，系咪？我头先嘅一番嘅问题嘅疑问，系基于系我认为好平常嘅人都会问到嘅问题，就系、是、我哋嘅高级官员点会系咁疏忽去接受一个邀请，去到嘅时间系打一般嘅边炉，然后系因为一宗嘅强奸案而俾人揭发。最不合理的地方是什么呢？最不合理的是，难道是那个报案人报称被强奸落口供的时间，然后讲话他跟什么人吃饭，跟着给回一张违法限罪的传票两位处长和一位的副局长吗？即我连质疑为什么会说他是违法限罪这件事我都有所质疑，又不是当场去捉的，那你怎会是因为一个的报案人他的口供，然后你就说那两位那三位高官是违法限罪呢？是咪？所以我觉得嘅就係话，我哋喺呢一刻，我唔会话究竟係唔係即係所谓嘅小误会呀，或者小事，好似垃圾咁，我会保持一个存疑。个存疑係基于一个好简单嘅问题嘅啫。呢件事发生咗，咁相关官员去承认啦。咁作为局方嘅话，咁我就会最后会问一个问题。 是 时任的保安局局长是李家超。 是嗱，啊郑重泰，不好意思，因为 首都曼谷和周边多个府嘅防疫措施，包括旅游限制、关闭商场、宵禁令和聚会人数，措施将在明日和下星期一相继生效。下星期一起，曼谷和九个府由晚上九点至凌晨四点禁止非必要外出，居民应该居家工作，在曼谷和高风险地区不可以有多于五人的聚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的中线有坏车，龙尾元朗公路近洪天路。至于较早前在清水湾道近碧沙路的意外已经清场，封路重开，现在大致是车多。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亦都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金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临时街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咁喺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近联合道。观塘道近启业村的来回方向交通繁忙，而家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反方向咧，去油塘嘅龙尾就喺龙翔道近彩虹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而家介乎北港至到康湖居一段的交通繁忙。公路方面，提提大家，葵福路因为有水务急收，而家葵福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基路的中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张凤平，我觉得能够在大气电波中同大家分享中国的大小事是一份缘分来的，所以我都要点这首哥哥和妹姐唱的《缘分》。 你我相隔多么远， 我相隔多么远， 那年那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刚才在7点钟新闻之前，我们就跟立法会议员郑松泰谈到有三位的官员，包括了入境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以及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在出席一个私人会所的饭局的时候违反限聚令被票控的这个问题。刚才郑松泰还没讲完，找回出来。郑松泰你好。 Hello， 你头先就讲到一个点，你就话即系个事件咧就发生喺三月二号啦。咁你头先就话即系三月二号嘅时候咧，就嗰阵时嘅保安局长咧都仲系阿系啦，李家超系啦，系啦。咁你就觉得即系你不如继续你嘅观点啊？ 其实我希望嘅就系最少保安局局长而家邓炳强啦，佢其实系要去立法会去现身去说法同解话嘅。因为其实个事件咧系三月发生嘅时间咧，当时嘅即系时任保安局长就系李家超啦，咁邓炳强系时任嘅警务处处长。咁我相信嘅就系呢个事件发生嘅时间，其实佢哋两位响佢嗰个职权范围，佢哋个职位咧都应该系知情嘅。 咁去到而家叫做過咗七一之後，先至係咁樣被，我唔知道傳媒定還是有啲咩嘅消息係被踢爆啦，爆咗出嚟啦。咁嗰個最大嘅打擊咧，係的確係成個保安嘅制度同埋保安嘅團隊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一個善意嘅角度嘅就係，佢哋係冇可能去迴避嗰個責任。只因嘅就係唔係話佢哋而家嗰個嘅崗位已經係調動咗唔關事，而係事實上喺當時三月發生嘅話，其實佢哋兩位都係直接喺呢個事件裏面係，我最少我覺得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當時係應該係，因為你冇可能你嘅夥計去調查嘅時間係遇到另外嗰兩個處嘅處長喺度有一個咁樣嘅狀況，而且係偵查緊三合會調查科偵查緊一個強姦罪嘅時間，知道呢個事件嘅話係冇向你通知或通報噶嘛。 嗯， 咁而家你同時你貴為嘅保安局局長喺呢個事件上面以嗰個回覆只係去回應緊嗰個一個限罪問題，嗰、那個係點會令到人接受呢？咁、啊、我最擔心其實嗰樣嘢係，如果越嚟越多即係市民嗰個揣測或者相關嘅資訊亦都唔透明嘅話，只會係不斷削弱緊整個保安制度嗰個嘅聲譽囉。 嗯，保安局嘅發言人就強調啦，三名官员咧系唔涉及咧警方佢哋去调查嘅嗰一宗嘅刑事案件嘅，咁亦都话啦，由于该宗刑事案件咧已进入司法程序，细节唔会披露。不过郑松泰，我都想问啊，你头先有一个观点咧，就话涉事嘅官员咧应该要停职啊嘛，但我哋睇到咧，其中两位都系中央任命嘅官员嚟嘅，即系点样可以用一个停职嘅方法去处理咧？ 我谂其实嗰个最基本嘅，我希望。嗰、那個其實佢哋作為自己啦，作為一個中央任命嘅官員咧，喺呢個事件上面，因為我始終都覺得嗰個係一個廉政嘅問題，佢係唔應該令到中央尷尬嘅，係、 嗯， 即係如果嗰樣嘢係喺一個即係呢段時間，尤其啱啱係八年黨慶嘅一個嘅期間發生嘅話，個醜聞係被揭發嘅話，佢哋係應該更加係用一個更嚴肅嘅態度。唔係話以香港嘅特區制度作為一個停職，佢自己係作出一個暫時嘅休假，都係一個嘅正確嘅方向嚟嘅。 嗯，明白。 並唔係一個即係一個一板一樣嘅聲明去回應咗件事，就當咗了事咯。 嗯，各位 係啊，鄭松泰，你會唔會喺立法會裏邊提出咩議案或者啲私人議案嚟想問保安局關於呢一件事咧？ 我諗站喺立法會嘅立場，我咁都即係希望保安局局長係相關嘅，即係嘅涉事嘅處啦，係會去到立法會去即係親身解話嘅。我亦都覺得嘅就係話，而家嘅立法會係同以前唔同嘅。以往嘅話，可能係用一個比較係批評或者直接對抗嘅性質，係作出一個咁樣嘅跟進。咁、但係我反而喺呢件事態上面，我認為嘅就係、是。既然嗰個保安局係涉及幾個嘅一啲，即係我哋稱為紀律部隊嘅機關嘅部門，咁佢哋其實係能夠行出，即係主動去回應嘅話，係比由立法會去用所謂即係我哋過去了解嘅特權條例啊之類咧，係更加合理咯。因為嗰樣嘢就係大家都知係唔會實際進行得到嘅。咁但係即使嗰樣嘢進行得到嘅話，佢咁樣落去嘅話，就真係只會不斷削弱大家對於嗰個保安系統嗰個嘅信心、嗯。 明白，好多謝你，鄭松泰，傾到呢一度啊嚇。鄭松泰咧係立法會議員，屬於熱血公民嘅。就住官員犯稿呢個事件咧，我哋亦都聯絡過咧多位嘅議員，包括咗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嘅正副主席陳克勤啦、容海恩啦，以及係譬如葉樂淑儀啊、謝偉俊啊、郭佩凡啊、陳建波啊、陳恆斌啊、鍾國斌啊、邵家輝等等多位啦，佢哋都表示咧係未能安排到接受訪問嘅。1872311轉。头翻嚟再同大家倾一倾咧，今次嘅事件啊！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咏仪伤到一岁儿子嘅福利事宜，梁晓生伤到八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孙淑伟伤到一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 28925325。 川流潮汐， 林间灌丛， 稻田小巷， 由了无人烟的山川海岸，到居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生物一直演化，以适应不同栖息地。 他们之间怎样互动？我们又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电视节目《大自然大不同》二，星期日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运动拥有改变世界和未来的力量， 奥运是团结世界、感受鼓舞的舞台， 永恒的奥运精神， 前所未有的奥运挑战。 东京奥运2020， 十万八千里冬奥风情画， 带大家看看在疫情之下日本怎样迎战东京奥运。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今晚我嘅拍档啊吓关伟喺度嘅。嗱，关伟啊，头先咧你就引述到咧叶刘淑仪议员啦，佢咧就话即系今次个事件咧，佢就话即系并非一个严重嘅缺失啦，只系属于疏忽啦。咁但系咧都应该咧系及早向公众咧解释及致歉嘅。咁嗱，但係如果我哋讲到解释及致歉咧，不如我哋又睇一睇咧，我头先一开始所读过嘅佢哋嗰一篇即係寻日咧发出嗰个声明嘅措辞啊。佢嗰个措辞咧，主要就係话咧，佢话因未能符合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对人数上限嘅要求而被发定额罚款通知书，并已缴交，本人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谨慎，务必确保符合规定嘅。其实佢整个嘅言辞咧都系呢一样嘅啫，即系佢亦都冇好明显地，譬如系话佢系违反咗限聚令呢字眼啦，同埋睇翻佢亦都冇表示到一个即系道歉，咁反而就喺今日咧保安局嗰个声明入边咧，先至话即系三个官员承认有疏忽及敏感度不足，就事件表示歉意嘅。嗱，我哋即系做传媒咧，好多时都会睇佢哋啲文字系点样写法噶嘛。咁你又点睇佢哋嗰份寻晚发出嘅声明系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处理，其实表达紧一啲咩嘅信息咧？ 即系如果我睇翻佢琴晚嗰个讲法咧，即系。我哋之前就話喺開節目開咪之前都講過，係咪大家佢哋已經有一個一致嘅講法之後，然後一齊先後發表呢個聲明出嚟啦？咁變咗嗰度係肯定係想淡化呢件事嘅，即係佢哋變咗唔想即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佢話嗰類咁嘅做法啦。咁變咗就唔係好想甚至乎好似你講。連限聚令幾個字佢都冇提，即係 冇違反限聚令幾個字啦。 冇話違反限聚令嘅呢個都冇提，咁變咗而今日咧，我諗係而家可能因為換咗保安局局長啦，咁可能呢個新局長會覺得，以為呢件事都即係喺觀感上都唔係幾妥嘅喎，咁樣變咗佢哋可能喺研究之後發覺，保安局今日出嗰個聲明可能會比較係點講同。即係同啲官員嚟講致歉，即係等佢哋講翻致歉嗰啲字眼咧，就令到市民嗰個觀感會覺得舒服啲啦。 嗱，但係就算我哋睇翻咧，今日保安局咧，佢嗰個聲明所用嘅字眼咧，都係就事件表示歉意嘅啫，即係佢冇用到譬如道歉啊，呢類咧，或者係致歉啊呢類咁樣嘅字眼，而係表示歉意。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睇咧？ 其实表示业主都有个置业啊，或者 有个协字喺度， 都有个协字喺度噶啦。咁可能佢系用得温和啲啦，即系变咗就唔想将件事。我谂其实最主要都系想大事化小嗰样嘢嗰个做法咧，系比较咩啲嘅，即系比较多啲嘅。咁就当然，即系阿郑松泰都讲到 佢覺得係咪會牽涉到一啲所謂廉潔嗰個問題咧？呢、這個可能係真係，如果係要做嘅話，就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考慮呢件事噶啦。 係啊，嗱，因為睇到亦都有一啲係傳媒咧，佢哋認為啊，尋晚政府即係尋晚嗰啲官員出咗呢個聲明之後咧，都仲有啲點咧係未解疑團嘅。嗰度咧就係有九個人係被發出咧定額罰款通知書啊。咁另外嗰啲嘅人士到底係啲乜嘢人咧嚇？咁係唔係嗱？佢話有冇涉及到其他政府官員？咁今日嗰個嘅聲明咧，就保安局嘅聲明就話啦，即係出席晚宴嘅特區政府官員咧，只有三個啦。咁但係其餘嘅人士係乜嘢人咧？另外就係喺尋日到即係今日啦，都有一啲嘅報道咧。其中一位出席飯局嘅人士咧，就係屬於一間即係中資嘅企業咧嘅高層人員嚟嘅。咁究竟嗰一位高層人員嘅身份係啲乜嘢嚟嘅咧？亦都有傳媒就話即係未解，就係究竟喺飯局入邊三個長官有冇同佢哋達成任何協議咧？仲有就係嗰三個嘅長官係唔係接受款待咧？飯局總共涉及嘅開支係幾多？人均消費係幾多？嗰三個官員事後有冇俾錢同埋申報咧？嗱，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日保安局嗰個嘅聲明啦，佢就係話佢哋係接受邀請出席宴請人士，咁即係話。如果我照字面解讀，即係佢哋係俾人請食飯啦， 嘉賓嚟嘅佢哋 係啦嚇，即係如果我照字面咁解讀，就應該佢哋俾人請食飯啦咁樣。咁但係究竟佢話即係一般嘅火鍋食材，一般嘅火鍋食材其實究竟係講緊嗰餐飯人均係幾多咧？呢、這個資料我哋其實需唔需要即係要求政府俾多啲出嚟咧？你覺得 嗱，其實一般火鍋嘅食材咧。個範圍都可以好廣闊嘅，因為有啲咧係食火鍋之前咧係會揾一啲魚生啊或者靚嗰啲擺嚟食先嘅，因為我都試過食過呢類嗰個所謂海鮮，即係啲火鍋嘅食材，咁變咗呢度有個範圍幾大咧，又係令到佢嗰餐飯嗰個價值唔係一樣嘅啦。咁如果以外邊報紙而家報導嗰個話，佢係一間高級嘅食肆嘅話咧，應該就係、是。似我正話講嗰啲嘢多啲，即係之前可能有啲魚生啊，或者甚至一啲新鮮嘅海鮮咧，食咗先，然後先再慢慢真係用火鍋形式去煮熟嚟食啊，咁都有嘅。咁嗰個價錢係相差，所就算一般都好啦，都會有一個。幾大嘅差異喺度嘅咯。 嗱，佢究竟火鍋之前咧有冇頭先關偉所講到嘅嗰一啲啊新鮮海鮮？咁我哋就唔知啦。咁不過呢、這個可能正正就係即係市民或者傳媒咧想知道更加多嘅一啲嘅資料。我如果睇翻咧公務員規例啦，咁其實佢都有講嘅。食飯咧就係即係一種嘅款待啦。咁款待本身咧並唔屬於咧並唔視作係防止官僚條。条例入边第二条所指嘅利益嘅，咁但系就住接受款待咧，其实喺个公务员嘅规例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嘅指引嘅。特別就係話，即係公務員係唔應該接受過分慷慨、豐厚或者係頻密嘅款待嘅。嗱，咁究竟佢嗰個係咪即係頻密嘅款待，我哋唔知啦。咁但係過分慷慨或者係豐厚，咁呢個係咪都真係要涉及到嗰個價錢公布咗，然之後我哋即係或者公眾先可以判斷嗰個係咪一個即係慷慨或者係豐厚嘅一啲咁樣款待咧？ 如果佢一個比較高級啲嘅會所。佢如果平均嘅消費，如果根據報道咁講話，呢間呢度嘅地方一向都係如果最低嘅人均嗰個付出嘅咧，都要2000蚊咧。如果站喺香港而家嗰個一般食肆嗰個價錢嚟講咧，係屬於我覺得係屬於偏高咗嘅啦，係會係啊。如果係根據個報道係準確嘅話，咁但係當然。保安局而家講佢哋係一般嘅火鍋食材，咁呢個一般係嗰個範圍幾大？呢個係值得商榷嘅，所以我覺得如果呢度俾多少少資料咧，可能 大家可以容易啲判斷啲咯。 不過都值得留意啦，就係頭先所講嘅，即係都係講緊公務員事務規例嘅入邊嘅一啲嘅內容啦。咁如果係違反嘅話咧，係可能會遭受紀律處分，但係就唔係一個防賄條例嘅管轄範疇嚟嘅。呢、這個咧，我諗大家都要即係分翻清楚嘅。嗱，關於今次嘅事件，或者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啦。咁不過咧，如果第時即係遲啲啊，即係再有進一步嘅一啲嘅新聞嘅發展啦，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喺個節目度同大家去跟進。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又傾另外一個嘅政治議題啊，就係近日啦，由即係前晚到今日咧，陸陸續續咧都有區議員辭職嘅，咁其實都已經係涉及到即係超過70多，差唔多成80人噶啦。究竟啊呢個嘅現象，我哋又應該點樣去分析咧？電話號碼18723，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啊！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7月19日起，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大家好，我是新主持杨思敏。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对不同朋友的需要了解多了，又接收到很多各个范畴的资讯。嚟紧就约定你在星期日收听各位非常人物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啊。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嗱，关伟，如果讲到咧，即系呢几日所发生嘅区议会议员咧嘅辞职潮咧，都系即系大家如果睇翻啦，主要咧似乎都系因为咧日前啊有唔同嘅电子传媒都报道啦，就系话如果即系因为政府准备咧今个月咧就为啲区议员咧进行宣誓噶啦嘛，咁但系如果佢哋认为有啲区议员系不符资格做宣誓嘅话咧，佢哋会未必会俾佢哋宣誓啦，而且咧会有机会咧系追讨翻佢哋由上任以嚟嘅一啲嘅薪酬啊开支，咁涉款咧会系每个人超过成100万嘅。咁睇到咧就系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就纷纷有唔同区嘅区议员咧都系辞职嘅，咁同埋亦都即系涉及到一啲嘅老牌嘅区议员啦，数量都颇多嘅。 冇错， 其实我哋应该点样睇而家嗰个嘅情况咧？即系。似乎即系秒秒钟，即系好短嘅时间，都会有一啲嘅人数嘅更新吓。 咁同埋我留意到咧，政府又讲过咧，话佢哋未必会就而家佢哋嗰个辞职咧，系会即刻进行一个补选咁。即系所以呢度咧就会引呢度个每一个区，或者如果佢哋会唔会一个唔够人去开会嗰个情况出现咧吓、啊，即系例如有啲可能系接近系一半嘅人数系迟咗，咁即系原本会。廿幾個人，而家得翻10多人喺度，咁係咪可以可以開到會，或者可以真係討論到嗰個區嗰啲事務咧？這個其實好多人都會好關心嘅，特別係住喺唔同嗰啲區嗰啲居民啦、 嗱呢一點咧，我又啱啱睇到法例嗰個規定、根據咧係法例入區議會條例入邊寫啦，就係、是、區議會會議嘅法定人數咧，就係、是、唔少於當其時。擔任該區議會議員的人數的二分之一， 或者一半， 即是話，舉個例簡單，如果嗰時咧，你個區議會咧，即係得翻6人嘅，其實只要你有3人咧，已經係開會，都是比較一個即係寬鬆嘅一個咁樣嘅規限。 Okay. 但係我哋咁，我哋係咪又要考慮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區議會得翻咁少人嘅話？是不是足以他们履行职务呢？ 同埋有没有代表性？因为 你所区议会是分很多社区的嘛，每个社区可能有不同的事务发生， 坐喺度嗰六個人，可能未必係代表到佢有事發生嗰啲區個問題噶嘛。咁、所以佢哋會唔會幫到手，真係解決個問題咧？呢度可能值得佢商議。 另外都有政黨關注到咧，即係要求特首去澄清啦。究竟之前啊傳媒報道話追討薪酬嗰樣嘢係咪屬實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柏奥庄第三期第一座同埋第八座墙身底座部分混凝土强度未达标，要拆卸重建已兴建嘅楼层。新世界发展宣布已委聘独立第三方专家资深工程师黄志明带领专业团队监督拆卸重建过程，亦都会调查事件经过，提出改善建议。集团预计下周中起陆续向受影响嘅846户买家发信，解释延期交楼的安排。据了解，集团暂时未接获买家要求取消买卖合约。对于外界关注屋宇署6月18号接获柏奥庄第三期检测报告之后，售楼活动仍然继续，新世界发展强调6月中接获承建商通知，第三期第八座部分墙身结构的混凝土检测数据未达要求，但经注册结构工程师评估之后，确认楼宇结构安全。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收受赌注和营办处所作收受赌注用途。警方相信红磡一间酒店房间被用作收受赌注，行动中检获超过1000万元现金，是近年同类案件最多。警方昨日凌晨搜查九龙和新界三个处所，表示成功瓦解一个活跃本地的非法收受赌注集团。被捕男子包括集团主脑和两名骨干成员，行动中检获大量现金和超过1亿2000万元投注记录，还有电话、电脑、点钞机和银行文件。澳门九月举行立法会选举，首次有直选参选人因被指有事实证明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不效忠澳门特区而被取消参选资格，涉及六组共21人。被取消资格的包括竞逐连任的直选议员吴国昌、苏家豪以及前立法会议员陈伟志在内的三个民主派组别，当中吴国昌和陈伟志各自提交的5人参选名单，全部共10人被取消资格。排在参选名单第一位的陈伟志说，对选管会的决定感到惊讶和失望，坚持自己有参选资格。英国女子埃弗拉德死亡的案件，48岁被告在法庭承认谋杀控罪，他早前已经承认绑架和强奸罪名，案件将于9月判刑。被告在狱中透过视像形式在审讯中认罪，代表律师表示，被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真心内疚和悔恨，认为罪有应得。控方指被告与死者事前从未见面，是完全陌生的人。被告犯案前几日租车并购买一卷黏贴胶带。33岁的埃弗拉德今年3月初晚上独自回家期间被人绑架和杀害，事件触发民众关注夜归女性的人身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持续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而家介乎富泰村至到南地呢一段咧比较多车一啲。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只系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比较车多缓慢，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都是比较繁忙一点，龙尾分别是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啦，仲係比较车多㗎。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至到濠涌呢一段呢比较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葵福路有水务急收，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基路嘅中慢线封闭咗㗎。经过嘅时候啦，请你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这个是一个普通香港家庭的故事，亦都是疫情下万千家庭的部分写照。 全部居民都要去隔离营接受检测观察。 咁大件事。 虽然会有风雨，但总有人同你一起面对。 我哋当年打得赢沙士，十八年后的今日都一定不会输的。 手下留情广播剧《雨后彩虹》，六月十六号起，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FM 九二六，澳门第一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儀。如果要我揀首歌送给今届的奥运港队的健儀，我就会揀姜涛的梦着嘴说爱你。因为今次的奥运会应该是历届里面最特别的一次啦。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戴口罩蒙着嘴，但是都无了大家对于我们的港队的健儀或者是运动员的支持、鼓励同埋爱心嘅，所以喺呢度 ，So I say I love you，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言论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 187231。關懷人，如果根據有一些傳媒去統計，由7月7號到今日的5點半為止，已經至少有115名的區議員已經辭職，包括了11名的區議員主區議會的主席或者是副主席，其實個人數都真的相當之不少。亦都有一些分析，就是說有一些人這樣講的，因為現在即係佢哋辭職咧，有一啲都比較重要嘅考慮，就係會追討佢哋嘅全部薪津，涉及到百幾萬啊嘛。咁如果佢哋還唔到嘅時候，就會係破產啦，咁又或者有一啲嘅其他嘅影響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話，因為政府到咁耐嚟講咧，都係冇澄清到相關嘅消息。會唔會係係希望透過呢啲嘅消息，促使到即係一啲嘅人士佢自願地去離開嗰個崗位，等佢第二時唔需要去DQ 咁多人咧？嗱，我睇到有一啲咁样嘅政治分析。 嗱，我都系觉得佢呢个方向系而家系走紧呢个方向嘅，就系将嗰件事咧似乎比较模糊化吓，咁啊等佢哋自己去做，即系应该佢觉得要做嘅嘢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政府正式公布要 DQ， 即系宣布有啲人系唔合乎做议员嗰、那个。規矩啊咁成咧，可能佢哋都要有個問題，就係會又係會招致到可能好多人會感覺係咪政府想滅聲咧，咁啊即係唔想佢哋發聲啊成咁諸如此類嗰啲。咁呢個問題，我覺得當然因為而家講翻即係19年嗰次嘅區議會選舉咧，其實係好一面倒下嘅，因為可以講係叫做泛民嗰度係超過九成的議員入了去做這個區議員，變成現在是好像一個大清算，就是 來要做一些事情，令到那個區議會的運作希望可以正常回，所以看到的感覺就是被人是政府方面不是 很想怎麼說呢，就是用他自己的嗰、那個即係根據規矩要去 DQ 佢哋，咁而係希望可以用呢種而家呢種即係話會就嚟嚟緊啦，咁等佢哋自己去做佢哋自己應該要做嘅事，例如有啲而家就好多提前宣布咗辭職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係牽涉到一啲案件令到佢哋需要 係冇錯 停咗職嘅，或者甚至乎佢哋都要 辭咗職嘅，因為履行唔到任務啦，係啦 嚇佢唔可以。行使他们那个议员的职责那些。 应该这么讲的，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未知道呢说如果一些议员不符合资格宣誓，政府就会追讨由他上任那一天开始到他即是被视为不符资格那一天的薪津，即是400多万，这个消息呢是真是假。但是呢，客观的效果就是已经有超过成100位的區議員是辭了職了。如果我們衡量一下，到底這百多位議員他們自動去辭職引起的震盪大一點，還是就是假設可能沒有這消息，而是到政府他們去進行宣誓的時候 DQ 這些議員所引起的政治震盪大一點，或者大家可以都做一些的、就是、你們自己的分析。電話號碼187231，電話旁邊請你民主黨的主席羅建熙。羅建熙你好。 你好，两位。 你好，我见听人有冇统计过你哋自己政党咧，由七月七号啊，唔计前面啦，到而家为止，总共有几多位区议员系辞咗职噶？ 其实我而家我未有一啲最新嘅数字，因为咧，好老实就系每一分每一秒，其实啲决定可能都改变紧嘅，即系可能有啲又由上顶变咗做，真系唔顶啦，都系辞职啦，亦都有啲本来谂住辞职，可能调翻转又又覺得係低流低啦咁樣，咁其實大家都喺度有啲糾結，有啲十五十六嘅情況，咁都係有嘅。咁所以我到而家我係未掌握到最新嘅一啲情況，咁但係我諗即係我會形容就係咁個數字都算少啦。咁即係大家見到有十零廿個已經公開地講咗自己唔做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我相信亦都會繼續會有其他啦。咁所以個數字係唔細嘅啦。 我想问他们辞职之前有没有跟即是政党中人、有没有跟你们都有商讨过，或者是事先知会了他们的决定的？ 我们其实在昨晚 晚都已經有一啲嘅討論會，大家係傾過啦。咁即係當然嗰個係交換意見，大家係即係互相交換一下一啲信息啊，各自嘅分析啊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其實亦都佢哋係會通知我哋秘書處有一個即係佢哋自己嘅決定已經做咗啦。咁亦都可能我已經準備去交信啦。咁都會通知嘅。咁但我而家我就未掌握到最新嗰條數係幾多咯。咁但係大家係一路保持住個溝通嘅。咁希望即係大家互相都即係知道對方係一個咩嘅狀態、咩嘅情況嘅。 咁你民主黨點樣睇呢一件事咧？就係正話我哋講政府又冇公布但係就好多區議員自己自動辭職。咁你點睇呢件事咧？ 我當然即係你即係一個合理正常嘅政府咧。咁你係有啲新嘅法例通過咗啦，咁究竟你嘅法例係點樣執行啊？究竟你個追數係點樣追啲數額個數啊？即係你追嗰啲數，咁究竟係追幾耐啊？其實係有一定嘅說明咧，其實係應該嘅。你問我嘅呢個係一個政府本身嘅責任嘅，佢唔做，佢或者佢故意透過放風嘅方式去模糊化啲事情，佢令到你即係好似逃避咗個責任，就係、是、你辭職唔關我事啊！我冇逼你噶，風嚟嘅啫，唔係我。其實係有啲即係大家都知係政府放嘅風嚟噶啦。咁其實佢係呃緊自己，咁就等大家等佢自己好似容易啲過，咁佢係一個咁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即係我亦都會相信，即係呢啲咁樣嘅風聲啦，或者啲咩佢哋傳出嚟嘅一啲可能會對區議員做嘅事情咧，包括咗某幾條線就會 DQ 啊 ，DQ 完嘅話又可能又點樣追薪酬啊？呢、這個我相信都係政府係計劃會做嘅事情嚟嘅。咁追唔追到可能就喺法庭裏面去處理啦。咁但係去追呢件事本身咧，咁都相信會係政府會做嘅一個行為。咁但係其實同樣地，即係我一路講嘅就係我喺2019年參選嘅時間係按住2019年當時候嘅法例獲得政府通過個審查。我是簽了抗議書，我是經過個選舉主任的審查，我是合乎資格並且在個選舉裏面妥為當選的 set 了亦都沒有受到任何法庭挑戰。去到2021年你定一條新的法例，跟住你去將2019年的一些定義改變，就令到我由合法變不合法呢？其實呢件事係好恐怖嘅事，即係如果你一個經濟社會，一個商業世界咧，其實你如果係咁樣去做一個咁嘅決定嘅話咧，你今天寫完嘅嘢，我原來跟住嚟做，你過兩年咧可能係會有後果嘅。咁你叫人點樣去相信呢一個嘅制度咧？即係我覺得佢當然政府佢透過呢個方式去去令到個政治個世界更加平靜，更加少唔同嘅聲音。咁但係我諗同一時間，佢哋其實係create緊一個好大嘅一個擔憂俾一啲唔同社會唔同嘅 aspect 嘅人咯。 你呢就去信啦，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就希望佢可以做呢啲嘅澄清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呢，因為傳媒界呢兩日都不斷係問緊政府呢相關嘅消息是否屬實啦。咁其實一路以嚟呢都係即係嗰一條嘅線嘅啫，就係話民政事務局同民政事務總署呢回覆嘅時候就話政府會按呢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要求呢落實有關宣誓嘅規定。至於發放議員嘅酬金津貼同埋開支償還款額嘅安排咧，民政事務總署就會係跟翻即係嗰個相關嘅指引去處理。其實佢答嚟答去都係呢一啲嘅啫，即係喺呢一刻，你要求政府佢再去澄清説明嘅時候，係咪真係期望佢可以俾到一個答案你呢？因為即係政府可能會話。喂，咁傳媒報道消息啊嘛，你哋自己做咗個消息，你哋自己做咗個決定嘅啫。咁我都未正式宣布我點做，咁但係你哋估，你哋就自己做咗呢個行動啦，咁樣嚇。係啦，羅建天。 我覺得當然即係我尋晚寫咗封信俾特首啦。咁你話係咪會覺得佢好快就會回我信，然之後回得好正面嘅？咁我當然冇咁大想頭嘅講真。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個，正如我一開始講，我覺得呢個其實係一個政府應該有嘅責任嚟。即係你一條新嘅法例通過咗咧，你個法例點去施行？ 咁你嗰啲指引佢所講嘅咩跟住相關指引去做，咁個相關指引咁即係你係會追定係唔追，其實兩個字就講完㗎啦嘛，講緊咁佢都願意講嘅話，咁我覺得即係市民係可以即係見到，可以透過佢呢啲咁嘅聲明嘅內容重複又重複佢講緊同一番其實係冇講過嘢冇意義嘅說話，咁大家其實都會知道佢哋係嗰個取態會係點樣，即係大家都係知道佢係就係故意模糊去令到大家唔知道政府想點，咁一個政府係唔想人哋又知道佢想點嘅，咁都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啦，係咪？ 咁啊，羅建熙，你而家作為民主黨嘅主席啊，如果有你哋民主黨嘅區議員問你攞意見，你會教佢點做？即應唔應該辭職啊？一繼續留咧？ 我諗我哋一路即係大家去傾嘅時間就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咁、那個第一個原則一定係個人決定嚟嘅呢一個，即係唔係我哋任何去強迫任何人去做一個決定啦。咁第二樣嘢即係我諗大家要考慮嘅因素，咁我哋會同佢哋傾嘅，即係究竟佢係咪中咗呢條紅線啦？究竟中得有幾深啦？或者有幾硬啦？然之後佢嗰個個人嘅經濟狀況係點樣啦？佢屋企嘅狀況係點樣啦？甚至可能佢喺個區議會，佢覺得未來有啲咩工作佢仍然好想做，係透過個區議員嘅位置去做。咁我覺得是呢幾範嘅範疇嘅事情，咁大家就要去衡量，就去稱自己可以承擔幾多風險去做呢個決定咯。 咁呢件事其實對你哋個黨嘅打擊都會幾大喎，因為你哋有啲有部分嘅收入都喺啲區議員嗰度嚟噶嘛，係嘛？ 即係一啲嘅應該係咁樣講話，即係你哋嘅支撐啦，係咁樣啦，嚇。 我諗我哋嗰個區議員，即係當然對個黨嚟講係一啲好重要、好重要嘅人，即係特別喺我哋地區，民主黨係一個。你問民主黨最大嘅特點係咩？可能就係我哋地區嘅裝腳係真係夠多，我哋喺地區嘅服務時間夠長。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我哋最大嘅能量嚟嘅。咁當然而家冇咗區議員或者區議會嗰啲嘅一啲維持啦，又或者係冇咗嗰啲津貼，佢哋各自喺區裏面嘅津貼啦。其實佢上繳俾個黨嗰啲其實就相對係好少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佢哋喺個區裏面可以做嘢嘅一啲資源啊，服務居民嘅一啲資源啊，咁冇咗嘅話，咁其實係有影響嘅，一定會有影響。但係我暫時見到我哋啲黨友咧，即係我哋去昨晚傾嘅時間，或者我自己喺南區同我其他黨友傾嘅時間咧，大家都係好有決心，係就算冇咗個位置都好咧，我哋只係離開咗個議會，但係我哋喺一個社區裏面係要繼續去重聚，繼續咧就去同啲居民咧係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咁用其他嘅方法去處理嗰啲資源問題。咁有影響，但係我哋會繼續努力服務香港嘅市民。 羅建熙，你自己都係南區嘅區議員啦。你會怎樣去做呢？ 我的考慮有幾部分，即是我剛才那些個人考慮是一些即剛才我講過那些，那我不重複啦。另一個考慮當然就是我是南區區議會主席，那我都會看看南區區議員他們其他人的情況是怎樣啦。我也是民主黨的主席，所以我都會看看民主黨我們黨友裏面他們各自的情況是怎樣，我才會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即是你自己究竟會是繼續留守到最後一刻啊，還是會是提早即是離開呢？你自己都未有一個決定的。 我而家呢刻未有決定嘅，咁我相信喺呢兩日可能我都要做決定，都未定。咁啊，所以但我會一路睇住我自己啦，南區我哋嘅同事啦，同埋我黨裏面嘅同事，大家各自做嘅決定，我先至衡量完，我先至會做最後嘅決定。 即係都不排除任何嘅決定，係咪啊？ 我而家唔排除任何嘅決定。 好多謝曬你，羅建熙，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拜拜嚇。羅建熙咧係南區區議會嘅主席嚟嘅，電話號碼18721。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要数今届东京奥运的关注点，除了新冠疫情令到赛期延迟，跨性别选手的参赛权利亦都好瞩目。疫情迫使国际举重总会简化奥运的入场要求，根据已有成绩，新西兰的卢雷尔·哈伯德五月初已经符合基本资格，可望成为第一位进军奥运的变性选手，即等他们的选拔赛和新西兰奥委会公布名单。43岁的哈伯德本来是男性，过去参加举重项目成绩一般。 哈伯德2013年完成变性手术，改为参加女子组之后战绩骄人，夺得包括世锦赛银牌、大洋洲冠军。2019年太平洋运动会87公斤级别爪举金牌和总成绩冠军等等。不过同场较量的其他国家的选手，甚至同属新西兰的女子运动员纷纷抗议，因为哈伯德到30多岁才变性，之前一直以男性体格受训，如今同一般女性选手较劲并不公平。男女体能天生就有差别，包括腿部的结构、肌肉量和脂肪量等等。国际奥委会2015年宣布，跨性别运动员只要接受激素治疗，在第一场赛事之前最少一年的高丸激素水平低于每公升10纳摩尔，就可以用女性身份参赛。但是不少科学家都质疑，即使遵守这项指引，但是以男性体格成长的人变性之后始终享有优势，例如男性骨架和肌肉仍然存在。瑞典有研究指出，接受观察的11个变性女士接受一年激素治疗之后，大腿肌肉质量只是减少 5%， 没好像想象中减退得那么多。哈伯德不是国际赛场上的第一位，亦都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位跨性别运动员。这个涉及人权、性别和运动伦理的议题，相信还会持续燃烧。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关伟喺度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一位咧，今日都系即系公布咗辞职冇几耐嘅啫，就系、是、油尖旺区议会嘅前副主席啦，阿余德宝嘅。余德宝你好。 Hey, 大家好，你好。 嗱，我见到咧，你喺社交平台嘅留言咧，你就咁讲，你就系话即系要如此结束咧，既可惜又无奈，亦都话咧唔知道未来香港嘅变化有几大，但系可以预示民主派将近夕阳。其实你今次嘅辞职系咪最主要嘅原因都系计算过一个财政嘅承担，所以你觉得要做一个咁样嘅决定啦？ 所以我想我本身都不是第一屆做議員啦，我希望就是能夠完成任期就是四年。咁無奈地而家即係只係進行咗一年半嘅任期啦，就要即係衡量過，即係不論可能係財政嘅風險啦，或者係被 DQ 嘅風險，因為講得白啲，我正正就中咗佢其中一條紅線啦，就係物樂無悔。因為我前政黨公民黨咧就簽咗物樂無悔，而我可能就係因為呢個理由而將好大機會會俾人 DQ。咁所以我諗衡量咗呢兩個因素底下，就無奈地都要即係去果斷去作出呢個決定。但係我感受最深係啲乜嘢咧？當今日公布咗即係辭職呢個消息，有好多居民都好依不捨。咁向即係同我道別啦，之餘亦都指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即係餘下兩年半，即係嗰個區裏面係冇議員。當然我係指一區啦，咁但係我估計可能講緊200多區都冇區員嘅時候，仲有邊啲人可以為佢哋服務呢？即係而家正值就係5000元消費券嘅時候，有啲老人家唔識上網，唔識用手機，好依賴區議員去幫手啦。無論是一些地區民生的工作裏面都需要議員去幫手，他們除了不捨之外，不捨得之外，還會想的即是未來有需要的時候誰可以幫手呢？那是不是真的由政府即是真的落回去200個區裏面去做一個協助？更加何況他現在講到明他不會補選呢？ 余德寶，你較早時已經脫離了呢個公民黨，那為什麼你還有這個擔心今天要辭埋這個區議員這個職位呢？ 是就是真的担心，即是传言那个的红线，就是你就算退出了个政党，咁但是因为当时签署物乐无悔声明有你的政党份，咁所以你都可能会被 DQ， 即是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考虑原因啦，是不是？ 我如果我的立场就或者我的思维就是啦，因为我们不能够不去考虑这个因素，因为政府现在的追究就不是一刻两刻，而是看回即是绝对有追溯期啦。而比起以前去講緊可能係冇追溯期嘅，就完全係唔成一個正比啦。 成一個正比例咯。 系嗱，你當然頭先就係關注到咧，以後嘅地區工作啊，或者啲嘅社區嘅服務咧，點樣去推行啦？咁但係你亦都話啦，就係預示民主派將近夕陽，願大家保持温度喺唔同位置上努力。咁喺個選舉上面，如果近到夕陽，咁又點樣去保持温度咧？ 我諗我嘅意思就係而家你睇到區議會裏邊民主派嘅數目係因為被迫辭職啦，或者辭職啦，而導致係有幾區咧已經由建制派主導翻嚇，可能係講緊九龍城啦、屯門等等嘅地區。咁換句説話，其實民主派喺議會，即係我唔講立法會啦，單單喺現屆兩年半嘅區議會裏邊，其實民主派已經再即係未必能夠可以維持主導嘅角色。呢、這個亦都意味著嚟緊，即係年輕人啦、參政啦，特別係可能有民主思維嘅年輕人仲會唔會繼續去參政呢？或者係而家辭職咗嘅朋友，或者辭完啦，仲會唔會繼續去參政呢？咁呢個就我感覺上就比較困難啦。所以點解我就會形容為即係一個黃昏啦。 明白。 而餘温係點樣去落地區呢？我梗係希望大家即係就算辭咗職嘅同事， 都 可以喺地區裏邊繼續服務啦。 好多謝你袁德寶，今晚節目時間喺度此為止，唔該曬關偉。